到你的味道，戒不掉的是你在我生命烙下的心跳，戒不掉你的依靠，戒不掉无可救药，多少次想戒掉，多少次 孙雨帅这首《戒不掉》改变了以往的路线，他以往呢是可爱俏皮的风格，而这次选择的是成熟伤感的曲风，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认可。青涩的岁月常常是人一生当中最缅怀的岁月，未必都是秘术浓荫的金粉记忆，唱歌的人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听歌的人在故事里找到了自己。孙雨帅《戒不掉》上播两周得票52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上海思巴文化 SNH48 黄婷婷，黑夜女神，跳空进榜第八名。 大家好，我是 SH48 的黄婷婷，我的新歌《黑夜女神》已经上线了。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我们 SH48 H 队的新公演《美丽世界》的一首同名歌曲，然后这首歌的 PV 也是我首次尝试自编自导自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我的新歌《黑夜女神》。 SNH48 黄婷婷生日之际推出了这首单曲《黑夜女神》，整首歌以流行摇滚为基础，融入了大量的电子音乐元素。首次尝试这一类曲风的婷婷，充分展示出了她多变的可塑性，在少女婷和半成熟小女人之间无缝的切换。黑夜女神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614票。第七名，华纳音乐李荣浩，我看着你的时候，跳空进榜第七名。 今天的下午我们都去哪儿看书，邻居家后时候，能感受你的温柔，你头发挽着耳朵，你头嘴回忆很久，一整个夏天的周末，你坐我骑的车，说好还没去过的地方还好多。我看着你的时候，你笑着笑着睡了，哦，窗外面安静了，像是里面的段落。 那些最浪漫最曲折，你说你舍不得，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 当戴着耳机听这首《我看着你》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了许多青春校园电影的画面。唱片公司再度邀请到了金曲奖最佳导演黄忠平来指导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送给开学季的歌，李荣浩谱写青春恋歌《我看着你》的时候，票空进榜第七名，得票666票。第六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娇《美丽惹的祸》。美丽惹的祸延续了甜蜜俏皮动感青春，搭配上陈娇特有的娃娃音完美诠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拍摇摆起来。陈娇美丽惹的祸上榜五周，得票74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2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方轩《爱生了》。方轩演唱的这首《爱生了》上榜六周，得票81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李金龙《戒烟》。 每当这样的冷雨天，就被思念的笔感染，像爱上魔鬼的鸦片，他给的瘾让人贪恋，手中的烟变化万千，却总辨不出你的脸，口烟错个就生缺，还是求不出离恨天。昨天想给燃不尽的烟，叫人不停地找些纪念，当你伸手我想那欢迎，过往与无 雨随风飘散，既然戒不掉这手中烟，索性翻出心底的影片，坐在一个人的老剧院，看着烟雾弥漫在雨天，看着烟雾弥漫在雨天。 对于很多人来说，戒烟需要慢慢的来。这是来自李金龙演唱的《戒烟》，上榜七周得票8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北京德斯文化徐拉奇《家是天堂》。 带着梦我回家乡，总想让歌不再模仿，唱歌的我变了模样，总想尽管说多，回到家我情更长，总想让酒杯杯斟满，举起杯我热泪盈眶，我的梦是夜空的月亮，月亮里有我父母的目光，家是天堂，我的天堂，我的歌是深山清泉，清泉流淌父母的期望，父母的期望。想让歌不再模仿，唱歌的我变了模样，总想让路尽快说多，回到家我情更长，总想让酒杯杯斟满，举起杯我热泪盈眶，我的梦是夜空的月亮，月亮里有我父母的目光，家是天堂，我的天堂，我的歌是深山清泉，清泉流淌期望，我的期望。时光悠悠，道路长长，父母的爱温暖我心房。无论我去天涯海角，家永远是我爱的天堂。家永远是我爱的天堂，爱的天堂。 在唱片行业不景气的时候，徐拉奇仍然选择一年出三张专辑。他说，不同的歌曲，不同的情感表达，我就是想用自己的歌声唱出自己的生活。唱歌是他一直追求的梦想，不会因为唱片不景气就不再追求自己的梦想了。徐拉奇《家是天堂》上榜八周，得票94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富春霞》《烟雨蒙蒙》。 如今我又到旧日的地方，有时烟雨蒙蒙，望

这首歌假装随性的 rap 入耳鲜明又惊艳，用心诠释突破了中规中矩。王啸奇假装什么两周的票85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谢林艺术工作室歌者谢林，爱在天地间。这首歌是由爱情人士于桌子作的词，著名的作曲家严冬作的曲，音乐制作人刘旭阳以及谢林共同打造而成，曲调悠扬舒缓，歌词淡雅流畅，整首歌曲啊，古韵悠然，凄美清新。歌曲中洋溢出来的真挚情感让人回味，谢林更是用他朴实而不失华丽、柔情而不失阳刚的歌声，表达出他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态度。歌者谢林，爱在天地间，上榜3周得票88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福茂唱片王力宏 AI 爱跳空进榜第七名。 全世界的问题不需再担心，它将会决定火星。不明白一直到现在，但 AI 能克服所有问题，大脑的该放在哪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到的放在哪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到底 Yeah. 王力宏的每张专辑都不断创新，引领着华语歌坛的潮流。这一次专辑这首歌叫做 AII， 是从人类视角讲述的故事。歌曲探讨的是现今人工智能化时代来临时值得深深探讨的一些问题。王力宏 AII 跳空进榜第七名，得票911票。第六名华研国际邱胜翊，爱正在发生。 想我忍了，爱正在发生，说不上我什么，但是有快乐在进行着。爱正在发生，平行时空快速冲过，你的慢动作 Baby baby接着就要说爱你，我想我忍了，爱正在发生，说不上为什么，但是有快乐在进行着。爱正在发生，平行时空快速冲过，你的慢动作 Baby baby 爱正在发生，是为纯爱剧《稍息立正我爱你》而演唱的。爱正在发生讲述了男主角终于承认自己爱上对方的愉快心情。上榜三周，得票95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28期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泰和音乐品冠，等， 等等，等等。哦哦哦哦，你教会我一个人飞翔，却不给我时间来回航。想你是走进了月光，哦哦哦哦，你每当我捧给你春光，像梦一场回忆里摇晃，让我拥有坚持的力量，哦哦哦哦哦耶耶耶。 虽然白了头发，我依然能够想起。 等是人生的无奈，也是让人赤手空拳无力还击的阴谋。在遇到等这首歌曲之前，品冠或者熟悉品冠的朋友其实是没有办法想象他选择会唱这样的歌。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深刻直接但是不嘶吼的英式摇滚。上榜四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潮水音乐张信哲，见坏就收。 没什么，沉默不代表什么，也不是第一次就期待过的痛，不奢求谁又能把谁挽留，都怪人太寂寞，晚风了深陷其中不想走。我也只能对你说，谢谢不送情侣吗？ 少还能当个朋友？我也只能停止说，可不可能重新来过？千万别说，如果不快乐已经比快乐多，见怀就收。 情歌可以怎么唱？王子是不是只能够深情？张信哲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从来不受限，永远只有挑战，不同的风格，颠覆的角度，多样化的概念，总是试图用音乐来描绘出浮沉的人间情感，用歌声传达一种爱的可能。张信哲《见坏就收》上榜三周的票103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索尼音乐莫蔚《I Do》。 相扶来世不求好处，寻常也很幸福，慢慢长路，爱是莫忘最初。I do, yes I do, 为了你我愿意， Yes I do。 2011年才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那一刹那，莫蔚宣布将和德籍初恋男友结婚。那年的10月，两个人在意大利的小镇教堂当中举行了婚礼，而这首歌呢，是她要特别送给她的先生的，纪念一下结婚6周年。莫蔚 I Do 上榜6周得票11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索尼乐阿令未单身。 时间如此拥挤，我怀念你在紧紧抱我，没有放弃。 据上张专辑《罪恶感》发行将近3年的时间，并经历了《我是歌手》节目的征战，阿令带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阿令未单身上榜6周得票120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12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华纳音乐潘玮柏《第三类接触》。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I'm so 远方星球，没时间 phone home， 宇宙无限浩大，什么原因导航选择地球？万有地吸引力，源不出生命力，政策其他呼应，全面加速推进，这不是身心撞地球，而进行外表巨大瞳孔，我头好大动作卡卡，三千拳法马甲，眼神像披萨，这口号多无价，猫头怪气的 NASA， 不信我存在在家。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或不理我，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别对我不闻不问，地球明明有火星，我 rap the tap the tap the tap， pick up boom， ba da ba da boom。 嘿，只是天赋加太炫耀，太多次以为是太狂傲，却不求你自闭眼，不求你自闭眼。 Let go， 我跟你不一样，万能的外星人，来拯救地球人，传说的外星人，称霸我地球人，快快快追，快快快追，快快快追，让没有黑人now。眼见为凭不明飞行高兴，生命力还在那坚持地球主义，说说从众黑龙沉默，光子和量子在计算之中，思维和科技都比你更先进，你却思维也比我还重。 Pay back to the planet 天空，以前我的教练跟在我上 now， 飘飘把你双手举起，说出 rap 无享受观众赞贺，别把这生物美学标志成丑陋猥琐，不属于情趣无意，没错属于这个世界。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或不理我，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因为你的无知于是否定我的能耐。 LA LA LA Hey Fire Fire Fire Boom。 Hey， 只是天赋加太炫耀，太多自以为是太狂傲，却不求你自闭眼，不求你自闭眼。 Let's go， 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外星人，来拯救地球人，传说的外星人，称霸我地球人，快快快追，快快快那个，快快快追，让没有黑人now。 潘玮柏第三类接触主题呢，源自自身奇异的梦境，引爆了超凡的创作力，展现出了超人类的异类创作，全方位的创作人潘玮柏化身为外星人，并且创作出了超凡的外星伊利语，开创了异类饶舌的风格，表达对于人性因为恐惧而无知而批评，以及现今社会的键盘侠现象的观点。除了给予听觉娱乐之外，也充满了一些思考。这是来自潘玮柏的第三类接触，上榜八周得票1229票，上升一位，得了第12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支持您喜欢的歌曲，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天，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再会。 多少人走着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 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存在？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驶入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 去的回忆，我试着抽离，一侧感情却还残留在身体里，一眨眼似乎还看到他的背影。在空气中窒息，我忘了我自己，又再次奋不顾身跳进深海底。 声无息的悠长，气把淡远去，趁你在此刻不住着迷着，在这个平静难测的困境，歇斯底里，我呐喊，我哭泣，在这个平静难测的困境， 北京时间21:00。